为。近年内地强调依法治国，不能够从事不符合民意和法律的行为。北韩官方电视台播放有关领袖金正恩出席第二次朝美峰会和访问越南的纪录片，不过影片并没有提到今次峰会未能够达成协议。南韩有分析认为，北韩内部对第二次朝美峰会的结果感到失望，但仍然希望透过播放这部纪录片向国民宣传峰会的意义。这部长约一小时二十分钟的纪录片，大部分是金正恩所到之处受到越南民众欢迎的影像。另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向金正恩告别的画面，影片强调特朗普表示今后亦都希望能够同金正恩多次会晤，表明了争取为了改善双边关系取得成果的意愿。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天气清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初天色好转。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15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888.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0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8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5.8，跌6.2。中国平安83元，跌咗1.5。吉利汽车14.72，跌咗1.1。建设银行7.1，跌咗2仙。华夏沪深345.25，跌咗6毫。安石 A50 14.22，跌了3.4仙。中国人寿21.4，跌了1元。友邦保险76.75，跌了8毫。南方 A50 14.3，跌了3.4。中信证券19.22，跌了8.3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10.338，瑞士法郎7.812，澳元5.529，加元5.841，新西兰元5.326，欧元8.8734，每百日元对港元7.0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6点，跌咗140点。港金现价报12030元，跌咗4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4.3美元，卖出1284.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赛车活动准备工程，由而家至到今晚九点，中环龙和道天星码头多层停车场以北嘅上落乘客同埋起卸货物区系会封闭。咁另外啦，耀星街、民光街、民耀街、民祥街同埋龙和道啦部分路段亦都系会封闭。咁揸车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咁跟进多一次咧，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喺半个钟头前已经清理好噶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是回复正常，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亦都是正常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方面，在港岛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慢车龙尾市超域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都是慢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根据法例， 经过各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咁啊，今日咧，我哋节目啊，有啲咩阵容咧吓？ 哦，相当之鼎盛啊！ 系啊， 好多人喺度、啊。 我哋呢度未去到黎巴嫩， 系 啦吓。 哇，仲记住？ 系啦，我哋咧就有一位咧见证住我哋啊，即将走进黎巴嫩嘅 系啦， 小三喺度啦。 小三继续今日 啊，欢迎钟子光前辈，系、 hey, 大家好，咁又嚟啦、啊。今日你又 call 我，我又嚟咯，唔使去读读魔嘛。 钟仔介唔介意人哋叫你做前辈噶？即系譬如刘伟恒叫你做钟子光前辈咧、啊，你会唔会觉得唔舒服？ 对于称呼咧，我就觉得冇乜所谓，都系名一句嘅啫。 是 我就真的绝对不介意的。 是。 是啊，你即是怎么叫都得。 是、 啊、大家有啲人啊咩歌前歌后三分险啊呢啲， 系啦系啦，有啲会唔中意噶嘛，即系会觉得好似好生保啊咁之类咁样嘅。 即系嗱，除咗称呼之外，有时啲花名嘅咧，有啲人唔中意咧。我记得咧，我读书嘅时候咧，有个同学咧，俾人改咗做一个可能佢觉得唔系好听嘅花名啦。 系 啊，咁喺一次大家食紧粥嗰阵咧，佢真系吓台，好严正咁要求大家唔好再叫佢呢个名。 系，诶出唔出得街噶？ 我唔系好记得啦。 哦 ，OK，OK， 系系。 你自己有冇花名噶？ 唉，多的是啦，咁多年，即系个个都有时。 万能中医都系最 update 嘅一个。 因为其实咧，点解咧？嗱，我觉得咧，一个系一个称呼嚟嘅， 系 一个称呼嚟嘅，即系等于一个代号啫嘛。啊，我自己真系冇乜所谓，只不过有啲人系唔中意人哋帮佢改花名。 喂，咪先，我想问万能中嘅出处喺边度咧？ 哦，其实咧就系、是、因为有一年咧，其实啲听众啊、观众啊， 观众系 咁佢嗰年 喺高登嗰度出嚟噶， 我唔知咧，我冇喺呢啲平台出现啊嘛。咁佢咧就睇到嗰一年咧，啱啱系端午节， 系 咁嗰年端午节我讲龙舟啦， 系 咁啊端午节龙舟之前嗰晚咧就做紧欧洲国家杯， 系 咁跟住咧夜晚咧剧集又见到我， 系 仲有超级无敌掌门人，我又啱啱上去玩，呢、這个其实一个美丽嘅误会嚟嘅， 系 因为所有嘢其实我哋唔系全部 live。我就 系 嗰日行龙舟，固然即系系 live 嘅。早一晚嗰、那个 欧洲国家杯 都系 live， 即系我做完通宵去做龙舟啦。咁但系其实之后嗰啲剧集啊， 唔知几时拍咗啊，咁嗰啲 拍咗好耐噶啦， 即系等于当年啊，啰啰挛啲啊， 死 几次， 系啦系啦， 一 样 都系咁 嘅 啫， 系一个美丽嘅巧合。但系万能中就从此咧，即系我觉得我谂可能你有好多唔同嘅花名啦，但系万能中应该系可以话系最入屋同埋最深入民心嘅一个啦。 大家捧下场 嘅 啫， 咪连我都会讲嘛。 其实系好嘅， 笑话我咁嘅啫。 喂，唔系啊，嗱，我哋同阿 英子万能中 同阿万能中做节目好开心嘅，因为咧。你見到佢咧，我隨時出一個題目咧，佢都愣咗落去。 係啊，同埋咧，其實咧，阿鐘仔係好高速嘅一個人嚟㗎，即係你個腦一路轉好高速，我哋係要跟翻你咁快，我要快啲咁樣。係 啊，對住你兩個慢啲都死㗎。 唔係啩？我哋有稿㗎喎。係 啦， 嗱，琴日咧，我哋就輕輕講咗少少咧，我哋呢個 下海啊， 係啦，下海走入呢個電台同埋進入黎巴嫩嘅經過啦。我反而想問下嗱，即係以前咧嘅聽眾咧，就同而家嗰個首先，即係佢哋個。联络方式好唔同啦、 啊， 我哋而家就即系有咩事啊，网上即刻闹啊，即刻讲啊，即刻爱啊，乜都有啦，即系掉上去网度。以前你嗰、那个嗱，我哋啱啱入电台咧，都仲有少少听众会写信俾我哋嘅，你嗰个年代有冇噶？ 有噶，有噶、啊，不过我就唔多，都有吓。嗱、啊，好、啊、奇怪咧，我就觉得。嗱，做音樂節目啊，做嗰啲咧就人哋即係當你偶像啦， 即係顏聯武 啊， 好多 啦，顏聯武成棟添啦， 郭啟華嗰啲好多啦。 但係做我哋體育節目咧，啊竟然間都有喎、啊。 咁啲球迷寫俾你係嘛？ 嗱，球迷固然之係， 我真係 㗎，有球迷㗎，因為當時咧佢會同你討論嘅、啊，即係問下你點睇啊呢啲咁，呢個係其一啦。咁其二咧，我印象中咧最特別咧有一個聽眾。 我覺得佢根本就唔係我個 fans 嚟嘅，可能我做乜佢都未必好清楚。 係， 咁我會覺得佢係邊個個 fans 咧？佢係阿鄺偉明嘅 fans。 哦 ，Hugo， 點解咧？因為鄺偉明咧，當時我同佢喺電台咧就坐對面嘅，佢好鬼多 fans 信㗎。 哦， 又係啊， 因為阿 Hugo 精靈啊，係 啊，肯定係鬼馬啊嘛。 係啊，咁咧有好多 fans 咧喺廣播道門口等佢啊，送啲小禮物俾佢。 係咩？有㗎。哎呀，我服役嘅嗰個年代咧，廣播道已經好靜啦。 哦，咁唔覺得你冇乜禮物收啦？ 冇啊，真係。 我哋都有啲嘅，我哋又要持平啲， 少少啦。 收下流程啲聽眾都對我哋幾好嘅，即係有陣時咧過時過節啊，請我哋食下嘢啊，或者寄啲心意禮物咧，唔知去邊度就寄咗明信片翻嚟啊，都有嘅。 呢啲我好中意喎。 事完咧就有個 fans 咧就成日打電話嚟揾阿鄺偉明嘅， 係 啊女仔嚟嘅。咁鄺偉明咧就有時唔喺度咧，我幫佢代接。咁啊久而久之佢知道咗我姓甚名誰啦。咁所以咧跟住咧。就无端端咧，吓佢写埋信俾我，咁但系真系都好普通嘅嘢嚟嘅。 咪先，你帮阿 Hugo 接电话，咁你会讲啲咩咧？你会同佢寒暄？ 我梗系话佢唔喺度啦。 哦，唔会寒暄嘅。 唔系，咁初就唔寒暄。 系。 咁啊，跟住佢又问多两句，咁我又答多两句。咁你知啦，男同女嘅嘢系嘛？ 好容易 擦 身火花。 答多两句，咁啊，好似熟络咗。咁但系未见过面嘅。咁啊，结果咧，跟住咧，我又收到佢啲问候信，其实问候嘅啫。 系。 即系呢个系几特别嘅。咁啊，其他。 咁样 冇咯，嗰阵离职嗰阵， 烧晒佢一次啩。 咁啊，而家咧就方便啲，因为而家咧，譬如有社交平台咧，咁、 哦、 我有社交平台写咗好多朋友咧，譬如一啲球赛之后咧，佢真系会大家研究一下， 哦，讲下波， 系啊，咁同埋嗱，知阿钱咧，阿钱佩兴咧，我就帮佢喺。一台啊，一台啦， 一台 啦，啊，即系专嚟八年时间嗰、那个，即 系即系嗰度，系 啦、哦，咁唔系，即系讲紧咧，佢上昼咧，有个系比较文化啲嘅节目，咁真系有啲听众咧好好啦，咁佢有时会交流下，同埋佢提醒我，啊，譬如我又想。听下啲乜嘢或者系点样，咁我又好啊，对我好啊。第一咧，得，我又去图书馆查下书，睇下呢啲资料，自己再学咗先啊嘛，自己学咗先又再做翻啦。咁又唔使话动脑筋去谂题材，又帮我噶， 大家又有少少互动 嘅，即系我中意做嗱，特别系而家呢个年代咧，我哋当时做节目咧。虽然我都唔系做呢啲咁嘅形式节目啦， 即系我哋清谈呢啲就唔系。 观众嘅距离系好远嘅， 系 你唔知道，即系等于我做电视一样。 哦，系。 我哋做电视录影啫嘛，做剧集都系录啫嘛，你唔会知道观众嘅反应。 好似 touch 唔到嗰个空间。 但而家唔同啦，而家我喺度做节目，一睇住，咦，哇，已经有听 众。晚上即刻有嘢咗上嚟， 其实呢个感觉系好好噶。 嗯。 呢个感觉，但我真系太迟，我做咗几十年，而家先至知道原来呢样嘢真系。 有好啊，有唔好啦。 问多少少， 即刻骂闹噶。 系啦，会即刻闹噶， 讲错嘢又即刻夹噶。如果唔系就唔使去泥巴乱啦。 经常系咁样啦。 你睇我哋几耿耿于怀系咪？喂，但系我想知咧，即系譬如你有社交平台咁啲叫球迷啦吓，同你讨论咧，咁会唔会有一啲咧系专恶走嚟搞恶件事？即系譬如可能系真系嚼你嘅，会唔会噶？ 又好少，真 系 好少。 喂， 佢 都唔系一个惹火嘅人。 冇错啦，即系佢个形象就比较 谦谦君子， 系啦，就比较面面俱圆，系啦， 同埋徐志。摩嗰陣 係啦，即係冇乜幾可得罪人啊，應該即係所以咧就即係我哋都係噶，啲聽眾咧好中意啊鐘志光啊萬能鐘上嚟嘅，因為啊佢一個好有親和力嘅一個人嚟嘅，所以我相信你以前收嘅信咧都應該係示愛居多噶啦，睇下真 係點講得俾你聽啊？ 係呢啲我咪後講啊。咁啊，我哋都有收到嘅，即 係 當然偶然啦，因為又唔可以怪啲聽眾嘅，因為。而家呢個年代寫信嘅人少啦，第二就係要你動支筆，你都冇話你啦，我攞起支筆寫字啊！而家咧太耐冇揸筆咧，隻手咧冇咗個手感啊！ 同埋咧寫啲字出嚟核突過以前好 多 啊， 同埋好快攰啊！譬如我成日抄幾句嘢咧，隻手已經好似好痹咁樣樣啊，就真係嘅。原來咧功多就藝熟，但係咧你唔用咧嗰、那個功就冇用噶啦。咁、我發現咧近排寫字咧。系差咗，所以我亦都唔会即系夹硬勉强啲听众咧会写信俾我哋，咁但系我哋咧都有好庞大嘅交流嘅吓， 唔会勉强大家刻意写信俾我哋，但系写信嚟梗系最好啦， 系 咪先？ 系你， 我都想你 keep 住手指啫。 而家我谂冇乜人写信啊嘛， 唔系我哋其实好衰嘅，我哋成日都会同啲听众讲，即系最好就写啦，咁佢哋又好乖，会写啲卡俾我哋嘅有阵时。 如果咁啱有泥巴乱嘅听众，你系住喺嗰头嘅，写几日字翻嚟，有个泥巴乱邮票，我真系摆上网咪讲。 我好后悔讲咗。 Yeah. 喂，好啊呢、這个，喂，听众几多回响啊？ 系，唔系咁呢个？ 我哋要顺应民意系啦。 威明果然系一个创作人啊， 系啦，冇错啦，顺应民意啊。嗱，咁啊，究竟日后啊有冇听众喺黎巴嫩寄信俾我哋？唔知啦， 系 咁，但系咧呢个环节啊，睇嚟咧呼声好高啊，系啦。喂，咁啊开节目先啦，好啊，旧年嘅今日啊，你有冇啊？喺黎巴嫩写信过嚟。 喂，今日老老实实，即系黎巴嫩嘅关于黎巴嫩嘅嘢咧，其实我真系知识其实相当之模糊嘅。 啊，万能中，不如你得闲去 研究下，系咯， 了解黎巴嫩嘅历史。 系啊，呢、這个真系 相对都系恐怖嘅地方，唔好、 啊、 去 啊。 嗰啲叙利亚嗰啲啊嘛。 系啊，都劲嘅，你希望世界和平啦，刘伟恒。 啊一啊，诶唔系一啊，万能中系。 你嗌翻我得噶啦， 我嗌翻你得噶啦。哦，阿近 系 手下留情， 好 live 啫呢个节目，好中意啊，系啦。今日最后翻嚟咧，就马上有阿 Ben 哥袁富华嘅第四回嘅访问啦，俾我哋交俾佢啦。 好， 嚟啦，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天下男儿傲笑万重浪，各路侠士热胜红日光。手下留情，精心炮制近代豪侠系列，召集各门各派英雄人马，豪情无限，男儿傲气，今日与你相知未晚。 英雄好汉， 佢系识穿星爷，唔系外卖仔嘅大哥，又系赢到去金马嘅达令哥，阿一仲话佢好好波。有请 Ben 哥袁富华。 合拍多君子， 因咩事你会去咗拍喜剧之王㗎嗰时。 呢个有冇卡就係我临走中英，临离开中英嘅时候做过一套戏叫做思思道嘅，叫做专业社团。咁我做一个尖士嗰、那个。攞咗个奖，咁周生嗰时就啱啱，因为佢住波鲁道嘅，剧团亦都系波鲁道，佢就要构思想拍喜剧之王，咁我就揾啲剧团去睇，咁近喎，中央剧团，咁咪入去揾咗啊，古天龙先生咁倾下，咁就倾咗好多次，即系佢哋成日揾灵感，咁又见又嚟睇咗呢个人，觉得佢再揾我嘅时候，我其实已经离开咗中央剧，其实佢想我做个达哥嘅角色， 哦系咩系咩， 系啊，佢话有一个似系卧底，但佢又唔系卧底咁样嘅人，佢讲到，因为佢最初都系得个构思嘅啫嘛， 系， 咁但系嗰阵时我就排紧春天剧团啲戏，咁我冇咁嘅时间俾佢， 哦系啊，达哥个角色其实都占戏好重啊，系啊， 咁跟住推咗啦，咁唔知点解佢都要揾我做嗰个角色，最后佢好集中就做咗嗰、那 个外卖仔。 其实咧，我睇嗰场戏咧，我好惊你嘅。但系你而家睇翻咧，阿 Ben Sir 个样咧，你长和咗好多。 长头发就长到呢度 啦。你以前系 人生最长头发嗰段时间。 系你以前系即系嗰个样咧，其实系似嗰啲咧。 我话俾你知点解啊？ 啊，你讲啊。 因为困埋喺嗰间屋度几日，块面一定青噶。 啊，系咩？ 唔够 几日啊？ 嗰场戏几日啊？搞咗。 系啊。要赶啊！大过期啊嘛。 哦。 又爆破咧吓，你知中几枪？ 系啊，你个个都中晒枪 先嗰阵，咁同埋仲一样要嗰阵时仲拍菲林噶嘛，要练得好熟噶嘛。你如果唔系就俾啲咧笑笑口呢啲导演咧， 唔系 有冇搞错啊？练熟啲先啦、 啊。咦，咁似田鸡嘅你扮得？ 嗱，你又唔好将杨一堆落田鸡度，我好尊敬啊田大哥噶吓，你真系佢从来冇噶，冇呢样嘢噶。 唔系佢扮得好似有田鸡叻嗰啲语调啫，系喂咁嗱，你嗰堆戏就搞咗几日嘅， 你知唔知点解啊？你睇一镜落噶，我开完三枪就自己揿三下反应弹啊！ 好似 同你讲过，你专登讲嘅，喺另一个场合我讲过一次嘅， 引翻嚟讲嘛，系啊，你继续讲啊！ 起身攞枪 ，bang bang bang， 跟住佢执枪中弹，嗰三个反应弹 ，bang bang bang， 系我自己做。开完三枪揿三下反应弹，仲要做埋戏。 系 对于一个唔系好熟悉电影运作嘅舞台演员嚟讲，呢啲咁 technical 嘅嘢嘅时候，系一个噩梦嚟噶。 但系我想问一下，系咪一 take 过啊？ 佢想一 take 过， 系 即系一个镜头落。 吓， 你睇到嗰度咁转啊嘛， 系啊，哇，嗰个镜头好靓噶，拍得 系啊， 几难， 好靓噶，系啊， 冇咁多佢 steady cam， 呢个系前边嘅，就是开枪嗰度咧， 开枪系另外一个嚟嘅， 系啊，但系都系一 take 嘅， 系 都要一镜过嘅， 系。 诶，咁但系你自己揿反应弹咧，你有冇 NG 啊？不如我哋嚟多 take 啦，咁样有冇啊？ 冇， 嗰个都系一 take， 但系都拍多咗一 take。 哦，之后再拍多一剔，不其实好烦噶，因为你又要啲血又要劈晒出嚟啊之类嗰啲，咁你要清理场地啊。 嗰个真系保险嚟噶，保险拍多一剔。 哦， 系啊。 同埋咧，你咪有另外有两位演员都系奸噶嘛，啲面又系青晒白晒。我想问嗰两位演员系咩人嚟噶？ 嗰两位演员 就系中英噶，唔系噶， 唔系佢嗰阵时搞咗个喜剧之王训练班。 哦，喜剧之王训练班里面嘅嗰啲人系双台搞嘅。 阿柱就系喜剧。之王训练班噶，你留意一下，佢之前有出过噶。 哦，系啊， 系啊，之前喺舞厅嗰啲佢有出过噶。 喺舞厅有出过， 舞厅嗰个大哥龙嗰啲手下出过噶。 哦，系咩？ 啊， 唔够眼尖 咧。 系啊。 咁另外嗰个阿奇咧，佢都不嬲捞开电影嘅，咁佢卡成翻嚟嘅。 吓。 咁嗰个皮褛大会咧，皮褛大会就因为阿奇嚟嘅。 系。 阿奇因为着个皮褛去 audition。 吓。咁所以就有个灵感要着皮褛啦。 系啦。 哦。喂，但系咧，我觉得你哋三个好夹啊，即系你哋真系好似系一党人咁样做做坏事咯。 咁啊，周生。咁好嘢咯， 好劲啊！真系 佢喺现场点样去导你哋咧吓？ 讲粗口咯， 嗱呢个知啊，呢个 系真系 讲少啫， 咁你个嘴字啫， 唔系讲少啫。诶，其实帮佢手谂呢一段嘢嘅时候，有一个编剧帮我谂古仔，叫做梁家杰咧，就系专业社团嗰个编剧。 哦， 系啊，睇完佢揾咗佢度桥，都有啲度桥。咁啊，度咗呢一个就系话啊，一班大贼、大五次贼就喺屋企煮饭啊、食啊咁样。但系背后仲有一个心意嘅咧，就系点解要咁样咧？唔咁浪漫啊！如果我哋用而家嘅语言嚟讲，唔将啲大贼浪漫化，只不过将佢家庭化嘅时候，佢要喺个地方要起居饮食生活，咪自己煮饭自己食咯。 系 个原因就 系 要断佢同出边嘅。 系 啊，咁样所以外卖都唔叫咯，系嘛，要防止你咁样，所以先至会有呢段戏出嚟咯。所以我约略估到系咁样嘅时候，咪同佢周生你一句我一句咯。 呢啲你一句我一句系现场度啊，定系剧本？ 现 场度， 但系好精彩啊！虽然系一啲你会觉得好似好家常， 咩家底咩早餐变咗家底噶， 咁好精彩真系。 但系我摸到嘅时候就系我要 check 呢个人 究竟系咪真 系咪真系外卖仔？ 但系佢又冇讲到俾你听噶。周生有样好得意噶，佢唔讲，佢唔会讲俾你听嘅呢啲内边里边嘅嘢。你唔熟悉嘅演员照讲。嗰、那個 effect 其實就已經很好嘅，但我自己就會講埋呢一樣嘢咯。 嗯， 即我裏邊係啲咩嚟？其實我想 check 你係乜嘢，到最係 end up 嗰陣，我肯定你唔係外賣仔。 係，哇，好精彩嗰段真係。 拍咗幾多 take 啊？嗰個 咪就兩 take 咯。 都嗰個都係兩 take 嘅，即係嗰個一路轉。 度咗好耐噶啦， 度咗好 耐，因為要練機位。 係啊，咁樣喺度轉啊嘛。 黃永恆會死㗎，拍得你一 take 嗰時 handheld 你估？而家啲 handheld 啊，飛諗。 系啊，最飞系好重喎，嗰部嘢。 黄永恒佢要立住条腰咁去转，试咗好多次， 转咗好多个圈噶。 因为好得意噶，嗰个地方窄咧，佢行过去面前，我要缩脚。 冇错啦，好窄噶，我记得嗰机位吓。 佢缩脚，跟住佢过咗，我又要坐翻好啲。跟住佢一过到嚟呢度，我又要缩脚，呢度又要做戏喎。 系啊，你啲戏系冇甩到噶，系睇到噶，因为你仔细睇咧， 唔系你睇又开心咯。我练嘅时候啊，练到想割颈啊。你又。知道唔錯得喎，係嘛？ 咪是但有一個人可能鬆咗少少，要再嚟過，咁就真係慘女街坊啊！ 我記得有一聽係我錯啊，因為嗱呢樣嘢咪就係又係一個舞台演員同一個電影演員嘅一啲唔習慣嘅分別咯。即係我從來冇講過嘅呢個，呢個我都認係我學咗好多嘢呢個。對嘅時候咧，早餐嗰度啊嘛，早餐咁加條腸要幾多錢啊？咁我加夠兩條腸幾多錢啊？ 係 咁我講，但係出嚟個版本係咩咧？咁啲人都鍾意加兩條腸嘅，咁我就聽漏咗呢一個，咁我就再講，咁我加個兩條 ，sorry， 你頭先好似講咗兩條喎，咁我跟住佢，唉，你都唔聽人講嘢嘅咁。 哦， 即係佢又唔係鬧嘅，你唔聽人講嘢。咁我聽到就係我自己答錯咗，我提出翻咁嘅事。 嚇，我明白。 即係後慢咗一拍，所以要再嚟 過。咁係咪即係話當時星爺嗰個你可以加兩條腸嘅嗰個係冇嘅？ 原本嗰個係 咁我咁啲人都鍾意加條腸嘅。原本度 嘅時候。原本係咁樣嘅。喔、但佢就講加兩條腸。 即係正式拍嘅時候呢、okay. 又講加兩條腸。咁其實如果我夠生活夠 life 嘅時候我應該即時聽 佢。 聽 佢 聽嘅時候。咁我加個三年咗幾多錢啊 就唔係背死咗嗰堆台詞 啦。係啦係啦。呢、這個對我嚟講我都係。 一課嚟嘅。 一課嚟嘅。我真係好感恩。好感恩就係有呢、這個。往后你慢慢得到的时候是的你背定的东西死的、 嗯、 你去再重新去做一次的时候你不可以被他框死、 嗯、 你都要在这里生活去听你对手给你的是什么、 嗯、 是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我会喜欢那场戏呢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很高速啊即他们那个对答是很高速呢其实很难你真的你是少一秒的集中呢都不得啊是全世界都这么高速 啊。他很聪明啊周生真的很聪明啊那么这样东西是他反应很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们一路的机制都是要排练排练而是再去入心啊嘛，而、 嗯、 家我就知咯，而家我会好预早去将啲嘢摆入心，早啲 rehearsal 都好多次嘅时候再对，咁然后去到现场对嘅时候咧，就开自己嘅耳仔听清楚，然后先去对答，咁你就喺嗰度生活咯。但当年系未有呢、這、一个， 哦，你都未习惯电影嗰个制作， 呢、 這 个咪就系个阶段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任浩峰报道新闻。打鼓岭一个地盘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被烧伤。事发在朝早大约十一点，涉事的51岁工人在连麻坑路一个地盘测试电力装置期间发生爆炸，他的面部、双手和双脚烧伤，送院治理。警方初步调查相信事件无可疑。一对沙特阿拉伯姊妹声称因为逃避家人虐打，去年逃走并且乘坐飞机抵港，但是打算转机的时候遇到阻挠，至今滞留本港近半年。代表他们的律师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入境处延长两人逗留香港的期限至到4月8日，但是处方保留检控和驱逐二人的权利。声明引述两人话，希望能够到达一个安全的第三国家，不用再惧怕被沙特当局和家人寻获。律师亦都在声明中呼吁入境处尽快厘清两人的情况，尽快向他们批出前往安全的第三国家签证。事发在去年九月，这一对沙特姊妹和家人去到斯里兰卡旅游的时候趁机逃走，抵达香港打算转机到澳洲，但是怀疑被到航空公司和沙特驻港总领事馆职员阻挠，滞留香港。全国政协委员、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说，修订逃犯条例是为了堵塞漏洞，不应该将打击国际严重罪行的安排上升至泛政治议题，希望大家理性处理。四名本港民主派人士去到台湾，和台湾当局和政党讨论本港修订逃犯条例事宜。在北京出席两会的李慧琼回应说，由于和某些地区没有交换逃犯安排，令到香港成为逃犯天堂。香港少女在台湾被杀案的疑犯无法移交到台湾是其中一例。 一名男子涉嫌協助朋友提供虛假工作證明，暴勢薪金令到朋友和丈夫透過白居易計劃免補地價超過284萬元購得單位。被告承認一項作出虛假陳述罪名，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160小時社會服務令。案情话，案中夫妇在2013年1月向房委会呈交两份工作证明文件，去到第二年，两人的入息超出上限，房委会要求厘清入息。女方其后报称在被告的广告公司任职，月薪16000元，少过原来工作的薪金。两人最终符合白居易资格，在2014年免补地价购入筲箕湾东郁苑一个高层单位。这对夫妇早前已经否认一项欺诈罪。天气方面，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天气清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初天色好转。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95点，跌咗252点，总成交金额95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6点，升咗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8点，跌咗2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5.2，跌咗6.6。中国平安83.1跌咗0.4，吉利汽车14.68跌咗1.16元，建设银行7.09跌咗3仙，华夏沪深345.15跌咗7毫，安石 A50 14.2跌咗3.6，中国人寿21.35跌咗1元，友邦保险76.7跌咗9毫，汇丰控股64.9升咗2毫。南方 A50 14.3跌咗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11.73，瑞士法郎1.005，澳元0.704，加元1.345，新西兰元0.6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6点，跌咗140点。港金现价报12,030元，跌咗4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4.47美元，卖出1,284点，啱啱调咗1,28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喺路面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慢车龙尾海丰园，咁另外下角道去上环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马斯道。而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咁另外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洗衣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咁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喺龙翔道有紧急维修，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嘅慢线系封闭，一带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出街买嘢记得自备购物袋、走胶袋。 买面包可以用食物布，用完再用，咁就方便又环保啦。去便利店买冻饮，唔使用胶袋，仲走埋饮桶添。喺街市买生果、蔬菜，直接放入环保袋就得。仲有带埋食物盒去买外卖，又可以悭翻个胶袋啦。走胶袋，抌少啲，悭多啲。 手下留情，请嚟好戏之人，有请 Ben 哥袁富华。 难以再次控制我心理上需要，要问你才能定住这个精笑。 我想问多个问题，你呢咪开咗枪阿大哥嘅左腹咁样中枪嘅， 就盲抢位啊， 系啦，咁佢就必血啦。咁我想问嗰个反应弹系咪你揿噶？ 唔系嗰个唔， 我嗰个唔系你揿噶。 哦，你揿你自己嗰啲啫。 我觉得嗰个必血咧好生活咯，哇！真系即系同埋大哥个反应好正啊，即系佢 梗系啦，大哥 佢真系好，喂，真系好好睇啊！ 佢有冇过两招俾你噶？ 冇唔使， 有冇即系提下嘢你啊？提下你啊？咁做啊？佢有冇噶？ 佢唔会好。即系奥斯潘咁样话，咁样做唔似得某啲我遇到啲奥斯潘教我点样做。 系 系啊，我撞过有啲好奥斯啊，你咁样做，咁样做，笑到我。答埋嗰个先啦，嗰真系我都好精彩噶，我个觉得系。 即系阿大哥中枪嗰个反应好好睇啊！ 呢个咪就系中翻头先讲嗰个生活咯。 嗯， 你唔好。expect 下一步咯，嗰啲咪嚟得精彩咯。 系我净系戥佢痛啊，嗰种感觉 嚟得精彩咯。嗰样嘢就系佢仲喺呢件事度啊嘛，即系打完佢仲喺呢件事度。喂，冇嘢噶喎，呢条友个节目读笔， 系啦，佢真系有呢啲反应啊，即系望下自己咁样。 其实演员要追求嘅咪就系生活，呢个咪生活啦，你唔会 expect。中咗枪噶嘛？ 即系因为好多时候可能正常嗰啲咧，大家 expect 中枪嗰啲一打落去，即、刻有反应，但系大哥唔系咯，即系突然间有一个好愕然，咩事啊？咁之后先至开始弯腰咁样，好好睇啊！ 哦，系咪即系呢个咁啊？咁可能佢撳得快撳得慢嘅時候， 係 你咪去嗰度咯，打你想解圍嗰件事，打完你唔擺架喂。冇嘢喎，老親嚟噶，不如放咗佢。如果唔響嘅，咪一路講。不如放咗。 啊，係啊，係，係啊，好好睇啊。 係咪？係咪就係咁樣啫？好寶貴嘅一課啊！我覺得三十同四十之間一個好寶貴嘅一課。 咁啱就係二十年之前咧，都係99年啦，啱啱 新年 啦，係啦。咁往後嘅日子就我哋即係頭先都講過啦。你眼眉嘅話咧，你係耐唔耐就會見到阿 Ben 哥咧，就喺香港好多嘅電影當中出現啦。咁嗰段日子啦，即係你講緊。沙岭嗰段日子系点样样咧？即系不断就游走于唔同嘅电影啦。 其实我唔系拍咗好多啫嘛。 咪你拍咗好多，但系你可能占嘅比重以前咧就唔系太多，系啦。但系都见到你 咯。咁后屘2002年我好彩啦，中英再揾演员又揾翻我，我又再做翻啦。咁一入咗团，你就唔会再好容易咁拍得到噶啦， 但有冇唔同啊？再入翻中英嘅时候， 有一定唔同。咁嗰时都经历咗呢个阶段嘅时候，即系自己个人嗰个杯咧再空啲，我将佢 set 到去再， 再冇嘢 少少啲， 系系， 咁你就会承载咗，再承载咗多啲嘢，再捞翻你以前嘅经验嘅时候，一路去嘅时候，都有唔开心嘅时候。最確定就啱到差唔多到40歲嘅時候，我知道我就真係確認我自己中意做演員。 嗯，我40歲先至係嘅。 係，嗰個階段好啦，碌完翻去再做嘅時候，有陣時見到有啲角色嚇唔係啊，你揾我做，做啲咁嘅嘢咁同埋個人嘅閲歷豐富咗，就恃住自己啊有啲嘢做，喂唔係咁樣做嘅噃，咁啲某啲導演嚟到時候，我會接佢嘅咁樣。 係。 哇！你识唔识导戏噶？咁即系可能会有咁样。当然我夸张咗啦。即系咁，你排得唔开心，做得唔开心嘅时候，咁唉，做啦冇，如果咪冇嘢做噶啦。 嗯。 但你硬辛苦硬唔开心嘅时候咧，你一行上去台，好 enjoy 去演出啊。even 就算你做一啲好细嘅角色，企喺度侧边走嘅时候，你都好 enjoy。嗰阵时都唔明嘅。 嗯。 往后剩翻，唔知有一次谂翻嘅时候，系。 无论我几辛苦几唔开心，我出到台企喺侧边嘅时候，我都好冇晒嗰啲嘢嘅。点解咧？原来我就真系 真系中意， 真系中意做演 员。系， 嗯 ，even 我乜嘢咩几唔开心都上到，我忘记晒嗰啲嘢，咁我咪注定系食呢行饭咯。 嗯， 我注定系中意。我冇，如果冇咗呢样，我咪成日都唔开心咯。 嗯， 咁慢慢将呢样嘢改变咗嘅时候，就系四十过外咁就已经确立咗呢样嘢啦。所以咪去读书咯。 哦哦， 好想再行多一步嘅时候，唔系话要有张沙纸行多一步，而系好想丰富我自己呢一样嘢嘅知识。 系、 好似系啱啱道门已经开咗啦，想行嘅，点知原来吓门后边嗰个世界仲大。 系 就系、是、咁样。 我在市中心高呼相遇要你，你令我心里面狂欢喜，四十个波板歌词都烂尾。You wanna say那声我爱你，我在市中心高呼相遇要你，要让每一个过路人知道，我四百风一般的心爱你，快乐到死。 再唔好话再啊，即真真正正真真正正就去到呢一个嘅学院嗰度就报啦。 其实嗰下就一下开窍啊，算唔算系咧？ 吓、都开咗好多个窍嘅，不过呢 个大窍啦， 呢个好大呢个窍， 系 令到我成世人都好开心嘅一个窍。 系 即系你讲嘅读书嗰段日子， 系 咪啊？即系咪可以俾你所谓我唔知啦，即系嚟又沉淀又好啦，或者谦卑翻落嚟？听翻因为你入去 APA 已经讲紧嘅系 零九， 即系讲紧四廿，即系做咗都捞，所谓捞咗都十几廿年噶啦。老实讲，喺好多新演员或者啱啱入去 APA 嘅演员当中，你已经系一个老师级啊，或者一个叫做好有经验、有经验嘅系啦。 呢样嘢我可以讲俾你听，甚至乎有啲教嘅老师咧，其实都后辈嚟嘅。但我唔会咁样讲，唔会，一定唔会 系。 我要好好谦厚，因为佢行嗰条路我冇行过，佢其实袋紧钱落我袋度。 系 我点样去吸收知识？佢行过，用咩方法？我唔使行冤枉路，所以我真系会向佢哋学书本上边啊，甚至乎你边会知道识晒咧？佢知道佢有个好嘅方法话俾你听，点解你唔听啊？系傻人先至唔听啫，系嘛？行过条路话俾你听咁嘅时候，咁我一定哇系可以咁样去。就算往后我哋同佢哋排戏嘅时候，我都喺佢哋身上学习啊。喂，佢谂嘅嘢你未必谂到，因为佢嘅世代同你嘅世代系唔同嘅噃。咁佢接收知识嘅方法，或者佢点样睇一件事物嘅方法，你未必可以知道嘅。如果你知道嘅时候，其实对你揣摩角色或者对你睇古仔啊，对你点样编排嘅嘢，其实都有帮助嘅。所以成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实呢个就系一个最最最好嘅前人嘅一啲金句啦。 系啊，读咗几耐啊？嗰阵时系 两年啊嘛，你又好密集，我全职去读，咁好多嘢都系嗰时候拍嘅。 你又做好多， 我知又放弃咗中英份工噶啦。 我系嗰时同我哋讲，系我读两年书去进修，跟住翻嚟再做咁样。 系， 但嗰阵时你都嗰两三年咧，你都拍咗好多电影噶。 因为安排得到嘛， 你放暑嗰啲都系 你放圣诞假同埋放成 break 嗰阵时， 即刻出去。 唔系撞啱啫嘛，咁啱佢哋揾我，我奇得咁咪拍到，咁啱就可以拍到《窃听风云二》三啊， 二三 都系嗰阵时啊，浮城啦， 系浮城， 系咯，浮城，我记得嗰阵时。是做紧毕业功课嘅，咁你自己安排啫嘛，时间 系 啊，写紧 report 啫嘛， 系。 我便毅然毅然别了你，为何 淡然淡然没悔意，你心里既要我离开你，莫再扮演伤心的女子，回头凝望你，总感觉欠缺以往风姿，陪着你宁失恋千百次，黄色恋爱恋爱像套戏，为何突然突然遇上你，我的理智理智全失去，愿意扮演痴心的汉子，常常缠着你，可惜你却故意上戏，愚弄我如今不想爱你，愚弄我如今不想爱你，爱侣欠缺了真爱再也没意思，察觉到你对我的爱缺乏那份情意，今天我决意要离开你，不管过往如何难忘记，当初已变了回忆的故事，当初那个我从今不再痴，我的理智理智全失去，愿意扮演痴心的汉子，想想缠着你，可惜你却故意上戏，愚弄我如今不想爱你，愚弄我如今不想爱你，爱侣欠缺了真爱再也没意思，察觉到你对我的爱缺乏那份诚意，今天我决意要离开你，不管过往如何难忘记，当初已变了回忆的故事，当初那个我 咁啊，一路就吓，即系毕咗业啦，就攞到呢、這个就攞翻个证书啦。即系喺你嘅演员嘅生涯当中，去咗另一个嘅唔同嘅阶段啦。好啦，咁当然啦，吓时光飞逝啦，就去到旧年啦。对啊，袁富华吓，即系要讲中文名嚟讲咧，最重要嘅就一系取消呢套电影啦。 嗯， 好啦，点样发生嘅呢件事？ 佢书生揾我发生咯， 啊， 书生揾我嗰时候开始发生。 咁你同阿书生喺边度认识噶？就系演艺学院啊，都系。 唔系啊，早期认识噶啦， 吓，即系阿舒淇老师啊，吓， 舒淇老师 系， 因为我系来者不拒噶嘛， 吓， 有阵时啲演艺学院啲学生拍功课，因为佢哋好难揾演员。咁揾我，我記得第一個就係做佢哋集作做羅生門，嗰、那個叫卓翔啊。咁佢揾佢去拍，咁咪拍咯，還未試過，咁都幾好玩啦。咁啊，由嗰度開始啊，佢哋啲學生知道啲演員又唔係收佢好多錢，咁總之我時間 OK，我就去拍噶，我唔計錢。咁我就係嗰反而嗰個我學得最多嘢，因為佢哋啲同學唔會喝我話，佢哋埋嚟睇咩機啊咁樣。 即係其他係出面開工係會嘅。 會嘅，驚阻住人哋， 因為機位好難，即係你個導演 時間係好慢， 導演 mon 唔係個個埋去睇嘅。 咁而家係佢。 拍啲學生功課，你可以埋一齊同佢哋一齊 討論， 一齊去創作。咁我就知道咗多啲嘅嘢，咁啊配合到我演員去做嘅嘢。咁其實喺呢度都好多謝佢哋。咁嗰陣時係書生係院長啊嘛，咁往後佢就記得我，咁有啲咩嘢就會揾我。佢又留意我演出，咁又揾我去做 part time 嘅教師教佢哋 acting course。 咁啊 ，Ben Sir 個名係咪就咁嚟㗎？ 系咯，所以咁之后我先至唔介意咯。如果以前你叫我 Ben Sir， 我真系好介意嘅，唔系咩大师，又 唔系 King Sir， 系咯，呢个阿水咁样，系人都叫阿 Sir 嘅啫，咁差人啊，真系 又考唔到。 但后来而家教过之后就冇问题啦，系嘛？就可以 唔系噶，我都唔系咁中意噶。 我都叫翻你 Bang 哥算啦。咁 Bang 哥 ，Bang 哥好啲噶 ，Bang 哥好似系一个名。 咁啊，因为阿舒淇老师嘅关系，咁就系咪介绍咗你俾阿李俊石导演识？就 唔系， 唔系咁噶又。 李俊石系我学生嚟噶。 哦，即系讲你翠丝嘅导演系李俊石， 因为我识佢嗰阵时，佢唔系叫李俊石噶。 哦， 系嗰阵时出边一啲剧团一啲演员课程嘅，咁我同我老死系。系啊，卢俊豪一人负责一边嘅演员嘅 course 嘅，最后尾我哋夹埋要做一个啲剧新剧本嘅 reading 又好，呈现又好，咁佢都系演员嚟。 咁所以就 咁嗰阵时都识嘅，但系唔熟嘅。咁到造型嗰阵时先见到就系、是、吓。 导演， 你佢叫我 Ben Sir 咁样望望，佢又留咗须，唔系我识嗰时，又唔系呢个名，个咩人嚟嘅呢？原来就系、是。揾翻就係嗰陣時嘅淵源嚟， 咁樣嚇。 咁啊，書生揾我就係佢都唔係第一個揾我嘅，佢係揾咗之前一啲好適合個角色嘅大老官啊，或者七十幾歲嘅人。咁但係技術上有啲嘢唔係咁可行，因為個角色係需要點樣講，係需要有個 flashback 又做翻五十幾歲。 冇錯， 如果你揾七十幾歲去做嘅時候，再做翻 flashback 嘅時候咧，就係、是、困難。咁後屘有個副導演阿西，不如試下揾阿 Ben 啦。咁但係傾嘅時候，我都有啲 hesitate 嘅，就係我離個角色好遠。 嗯， 嘅意思係 你 打領哥嗱，第一 個打領哥，一個老乾蛋，七十幾歲係嘛？我根本唔係一個咁嘅人。 係 咁短時間，我驚我自己行唔到入呢個角色嘅。 係， 但係佢卒之講咗佢哋嘅局限啊，就係我頭先講嗰樣嘢。如果你找个真的老乾蛋，他们都比较厚道。如果他们觉得这样演的时候呢，好像揭了一些同行的私隐一样。 哦，是。 即是比较厚道，同埋亦都是一个实行上面的一个由老变后生的时候，那场戏很难搞。 嗯 啊、都推了。甚至乎他说找导演，书生说找导演呢，都有两个导演推了那个话题。 哦、 因为这个议题、 即 我代书生答，他都公开讲过，我觉得不怕的。咁仲系揾到我，咁佢又講咗個團隊啦，咁有呢啲嘅時候，佢又好有心想去做好呢、這、一個，同埋又有張蚊嘅時候咧，即係美術指導，咁我就諗咗一，咁好，我盡我能力去做啦，咁啊即刻，所以即刻就要學咯。我自己嘅方向就係、是、咩？我因為我唱唔到子喉，把聲大家都聽到幾嚇幾沉實噶啦，我唱唔到子喉，咁要我唱子喉，咁佢就揾到一個叫黃侯偉嘅。亦都系嗰阵时，我帮演艺学院拍一啲学生习作嘅时候，佢系学生嚟嘅，只不过佢后屘毕咗业，佢就中意唱粤曲，就去做咗一个乾蛋，去试。咁佢帮手幕后代唱，咁我好有信心啊！有红姐啊、黑哥啊，咁新演员又有 阿吴兆轩啊、 吴兆轩啊、杨莹啊嗰啲咁，咁咪尽我能力喺嗰段时间去做好打领哥嘅嘢。 当黑色变了样。不喜欢他的色相，想改变方向。当灰色太异常，哪个会懂欣赏？别仿佛爱唱。如若我变不同了，你可以不可以？取笑，而就算你不同意，也想你知。It's me, my name is Tracy. call me Tracy， would you take a look at me？ This girl is Tracy， her name is Tracy， won't you walk away from me？是极有人，谁调乱着身份，被世界埋藏。也想安枕，不需强忍，身心解禁。如若我变不同了，你可以不可以永不取笑，而就算你不同意，也想你知 It's me, it's me, my name is Tracy, call me Tracy, would you take aThis girl is Tracy, her name is Tracy, won't you walk away from me? 世界大同約的真，我卻在期待對等，似願夠期盼找到真情彩色的一片天，接受重生。My name is Tracy, call me Tracy。 嚟自陈雷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 Tracy， 亦都系翠丝嘅主题曲啊。 Look at me。 好，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手下留情。 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美国有智库组织和南韩情报机构先后说，北韩正在重建东昌里发射场的部分设施。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天气清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初天色好转。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 9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9点，跌咗258点，总成交额103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6点，升咗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8点，跌咗2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5.2，跌咗6.8；中国平安83.35，跌咗1.15元。吉利汽车14.6跌咗1.22，建设银行7.08跌咗4仙，华夏沪深345.2跌咗6.5仙，安石 A 50 14.2跌咗3.6，中国人寿21.4跌咗9.5仙，友邦保险76.55跌咗1.5元，汇丰控股64.9升咗2毫，港交所271.8跌咗6.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10.34，瑞士法郎7.813，澳元5.527，加元5.844，新西兰元5.323，欧元8.8798，每百日元对港元7.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72。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6点，跌咗140点。 港金现价报12,020元，跌咗5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64美元，卖出1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都去到收费广场。受到车多影响，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喺路面方面，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马斯道，后少少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慢车龙尾海丰园。咁另外而家湾仔北会展一带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嘅，影响到中环湾仔绕道东行嘅慢线去湾仔北方向咧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龙翔道有紧急维修，而家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一二恬淡情怀， 四月一 一分为二， 二一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对于呢位歌手，时间狼原来唔只系一件物件嚟噶。 没法阻时间走，时间走总要走，等到天长地久，才来一句问候。等不还有，最怕这一刻已经最后，没法阻时间走，每一日至少拥有，眼前人还能够常常见，为何等到内疚。 小明话呢首歌是他以前写落的 demo 嚟嘅，今次想在呢首歌入面表达一些比较有情怀的东西。而时间狼与其话是一件物件，他话其实是一份感觉 trap 住当下的时刻。 若要走便要走，找借口感觉收藏在手，来年给你醉酒。 作曲方浩文，填词林若玲，编曲伍仲衡，监制许创基、伍仲衡、Ed 蚊生。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保持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方浩文，时间狼。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时候吹水太多会令到你声都沙埋，有时候动作太大会使人觉得你疏疏地。在夜晚你穿过重重的酒吧街，饮到啤啤呼，来到日头不要再执着昨晚哪个埋单，亦都唔好预计今晚边个请客，就让音符代替大动作，让歌词代替吹水。我系钟志光，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小三。如果你相信离别系为咗重聚嘅话，咁我真系点都估唔到，我哋嘅重聚系喺伤春悲秋星期四。我接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 我就不断咁谂啦。其实伤春悲秋咧，就系我哋中国文人嘅特色嚟嘅。你哋可以一齐计划，唔、需要话我哋咧，就 系 好轻松，大家去分享下。 我惊阻住你， 我见到你两个咁严肃，我都有啲惊。 开壶抱你，大家品一品先。 其实唔使，我哋因为唔系音乐情人啊，音乐情人咧啊，就可能严肃啲。小三咧就 我哋对住阿子成唔系好严肃嘅啫。 咁咧，一谂起呢个题目咧，你会谂起一啲好悲嘅情歌， 系 咪好悲嘅情歌咧？最主要咧就系一啲男女感情。比较悲，特别是一啲嘅离别啦，吓、啊，即系冇办法喺埋一齐啊咁样。咁我记得咧，喺我有印象当中，当然好早咧已经有好多呢啲歌噶啦。咁、但我比较有印象或者喺我嚟讲相对近期啲咧，有一首真系好悲，你听落咧真系肝肠寸断嘅歌咧，就系呢一首啦。一喺呢个音乐，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佢话近期少少啊。 而且最重要咧就系梅艳芳嘅演绎。 让快乐为我展开，和你共进，原是可望。为我尽力，道上光彩。无奈我困难已因你改，逝去旧梦，连你抛开，怀念旧事。求令感慨，求求你让我躲开，明知更爱满将来，都非花要甜甜被别离时刻。 正啊，近 歌声都好正啊， 咁系咯， 系啊。 嗱，呢啲歌咧触动人心咧，除咗嗰、那个嗱三方面我都讲晒啦，个歌嘅旋律啦， 系 嗰、那个歌者嘅演绎啦，同埋歌词啦，咁啊要三者俱备咧，就会打动我哋嘅人心。嗱，呢一首咧就系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嘅，咁应该系八十年代初，咁所以话咧系对于我音乐嘅历史咧就最近噶啦，都差唔多系。但系咧 就啱啱小三嗰年代， 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感咧？当时你听呢首歌咧，你觉得啊好悲啊，好惨啊！但其实你唔系咁样嘅，不过你会堕入啊，觉得哎呀，唔知阿勤会唔会噶？啊，如果我个女主角，哎呀，我有血癌，我点咧？会唔会咁嘅咧？当时 嗱，即系因为由于八十年代初嘅关系咧，咁、我唔系有。 但系我又冇谂过，其实你唔知道血癌是什么一回事噶，即系你而家大个咗、啊、我去到遥远的他就知道血癌带走他啦， 系啦，即系嗰首歌太老，系歌词太老，唔系唔好啊， 我都明， 系啦，歌词太老， 阿潘田嘅， 歌词太老，佢都文学修养好高嘅， 系啊， 即系我谂佢夹翻嗰个， 系啦，有需要嘅， 咁所以你睇呢首歌咧，我感受呢首歌咧个歌词真系好正，特别咧即系好哀怨当中咧吓，佢话盼艳阳常为啊，当飞花片片。别离时刻真的不会改，盼艳阳常为你照，就如挽回全部内外。即系换句话咧，你睇到咧嗰个歌者个即系演绎一样嘢咧，就系话我要离开嘅时候咧，即系我希望你要继续快乐。你系嘛？呢、這个好即系人就系咁样啊。阿元稹有首诗咧，类似讲过咧，啊佢话同嗰、那个太太死咗啊，同月夭命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啊！即系个太太好，即系喺佢比较落魄嘅时候嫁佢啦。咁当佢即系显贵咗之后咧，就离开咗啦。咁、所以佢有咁嘅慨叹啊，即系类似咧就咁样，即系话你睇到个感受、那个离别。咁不过咁嗱，不得不讲一句啊，就系、是、当时嘅文人咧就系咁样嘅。咁、当佢形容得几夸张啦吓，即系唯将终夜常开眼，即系夜晚咧我唔眯埋眼噶，我唔瞓，因为点解咧你？跟我嗰陣咧，啲未剪眉啊，你都冇即係吐氣揚眉嘅時候啊，咁但我相信佢之後，縱使真係為將終夜常開眼咧，都未必全部係報答個太太。可能只是同另外一個女子咧，啊，即係喺度，係嘛？即係 嗱，唔係講咩？ 呢樣呢樣嘢真噶，嗱，因為點解咧？我哋真係要嗱要了解嗱呢個人情人性嚟嘅，唔係嗱佢寫呢啲文學作品嘅時候咧，唔係話代表佢個情係假， 係 咁，但係咧， 即係嗰一刻。 嗰一刻特別刀真嘅，嗰一刻是真嘅嚇。咁但係你之後有唔同嘅際遇啊，嚇特別係中國人啦，係咪先嚇？喺夫妻嘅婚姻嘅關係之後咧，其實都講人哋話啊，中國人好多老婆咩？其實唔係啊，錯曬啊。其實中國不嬲都係一夫一妻制噶嘛。不過一夫一妻之後多個注腳就係一夫一妻。多妾制 係 嘛，咁所以呢個就自然會出現㗎，係咪先？咁呢個咧就係話講到啊，肝腸寸斷，我諗咧就諗起呢一首嘅。咁但係跟住再喺我嘅肝腸寸斷歷史發展落去咧，就出現呢首歌咯。嗱喺愛情嘅世界咧，緣咧係好用啊呢個字。啊，想同個女性異性發展咧，就話我哋有緣啊， 心事有緣。要是无缘，怎可此世此生竟碰见？但若说是情缘，怎么似利剑？无形刀锋剖开心一片，但它未能滴血。已是滴下强忍泪意，你不可见。要是有缘，却为何从开始都已得知他会变？但若说是无缘，应不会恨怨。无穷凄酸，重塞于骨髓，令他枯蚀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分手间，即使都自愿，但偏偏总感到挂牵。我无言，你也无语，同样知一起再难全。你请不必伤心，也休担心，是否？使我伤感，人习惯随着岁月自行暴雨。 源自嘅另一个妙用咧，就系当你想同一个异性朋友唔继续发展，你就会话我哋有缘无分， 无穷凄酸。重塞于骨髓，令它枯蚀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 分手间，即使都自愿，但偏偏总感到挂牵。我无言，你也无语，同样知一起再难转。你请不必伤心，也忧担心，是否使我伤感？人习惯随着岁月自行道远，要是有缘，却为何从开始都已得知他会变？但若说是无缘，应不会恨怨。无穷凄酸，重塞于骨髓，令他枯死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无穷凄酸，重塞于骨髓。 这首歌呢，就真系感慨万千嘅，自身嘅经历系未发表过。 哎呀， 喺爱情嘅路上咧，唉，我都唔算系身经百战，但系都系 都有啲波折啦， 一次噶啦。不过咁先至声明咧，我未失过恋嘅。咁即系换句话咧，有好多感情嘅转折咧，就唔系自己控制啦。 咁即系自谋不胜嗰只。 咁但系呢首歌咧，即系好有深刻印象咧，就系当年咧，即系有个 红颜知己 啦。咁佢因为家庭嘅缘故，佢话即系佢可能受压力好大，就不如大家停一停啦咁样。咁我就凭住呢首歌咧，就系令到佢回心转意。 哎哟， 你谂下呢首歌。 要是有缘，你系下一首啊？你讲紧。 要是有缘， 要是有缘， 听下歌词啊。分手间，即使都自愿，我愿意嘅。但偏偏总感到挂牵，你无言，我无言，你也无语，同样之一起再难全。 哇， 算啦吓，即系由得佢啦吓，但系我好洒脱嘛，由得佢啊嘛。咁但系咧，你会继续话咩啊？无穷凄酸，充塞于骨髓，令他腐蚀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不过实际就当然日后好多嘢变嘅，呢个大家明白，嗰啲系人情人性。咁但你睇到咧。是即是一听返呢首歌呢其实我几感触㗎即是亦都系回忆返当时嗰个环境。咁当然啦即是年少係咪我昨日都讲过啦哪个哪个少 男 不 多 情 哪个少女不怀春呢 咁即喺感情嘅世界呢就系咁样㗎啦。咁只有要慨叹一句啦地老天荒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 好嘢， 好劲，好劲！ 夹边首歌先好嘢嘛？ 当你听埋呢首歌咧，你就知道好多嘢系可以解脱嘅，因为我哋人世间有好多际遇唔同嘅。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咁嘅经历呢？喺某一个环境下。可能是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涌现心头往昔的一些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的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的一切都是这么美好的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曾在那次意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见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验不会再出现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但我心中始终感到能共你爱过暖暖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 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不同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不同的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是在这个眼神里面却包含着深挚的感情。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曾在那次已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见，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验不会再出现，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但我心中始终感到能共你爱过，暖暖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 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是注定的悲剧，唯有将一份爱藏于心底，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回味惦念着一个自己心爱的人。 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 大家听到呢首歌咧，我就绝对推荐大家咧系细心 deep 下佢嘅独白。咁最重要咧就系话，如果你系而家有啲感情问题，欲断难断，唔知点处理，或者分咗手，你又觉得腰心腰肺啊！但系你睇下啦，人世间嘅嘢系咁噶嘛吓、啊？我哋要有好多嘅唔同嘅人生责任，咁只有喺呢个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噶啦， 系 咪？仲想点啫？咁而相爱嘅人唔能够喺埋一齐，系注定嘅悲剧。系悲剧系点啊？咁你都要继续演绎落去噶嘛？即系呢首歌，我谂真系令到大家咧，即系如果你而家有咁嘅感受嘅咧，我好希望你听一听。特别系嗰个歌词，真系要睇歌词。所以话问世间情是何物，就是如此咯，就系咁啫嘛。仲想点啫？最紧要开开心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任浩峰报道新闻。在北京出席两会的全国政协常委、贸易发展局后任主席林建岳说，商界忧虑特区政府提出的修改逃犯条例可能会影响到香港的营商环境，认为如果将一些商业上的行政失误等问题从修例中剔除，有助释除市民和商界的疑虑。 对于台湾的陆委会呼吁港方以不涉及政治的务实态度积极考虑与台湾签订司法互助协议。林建岳认为是好事，特区政府需要适当回应，由两地政府的法律人士商讨。本身是经民联监事会主席的林建岳又说，经民联现阶段不能够表示支持或者是反对修例，要政府进一步清楚解释修例的内容。一名男子涉嫌协助朋友提供虚假工作证明，报税薪金，令到朋友和丈夫透过白居易计划免补地价超过284万元购买单位。被告承认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名，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案情指案中的夫妇在2013年1月向房委会呈交两份工作证明文件，到第二年两人的入息超出上限，房委会要求厘清入息。女方其后报称在被告的广告公司任职，月薪16000元，少过原来工作的薪金。两人最终符合白居易资格，在2014年免补地价购入筲箕湾东屋苑一个高层单位。这对夫妇早前已经否认一项欺诈罪。一名小巴司机去年驾驶专线小巴，在深水埗福华街撞到一名72岁拾荒老妇，送院抢救后不治。司机被裁定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罪名不成立，改判不小心驾驶罪成，判监两个月，缓刑一年，停牌一年，并且需要自费完成驾驶改进课程。法官判刑时说，案中事主的高度、速度和路线令他难以被司机看到。67岁被告的家人在求情信都说，被告为了减轻家人的经济负担，才会在晚年任职小巴司机。被告患有皮肌炎，但是久治不愈，又需要照顾患病的妻子和孙儿，认为应该给予被告康复机会。考虑到事件已经对被告造成重大打击，最终轻判缓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回应电信设备商华为在美国控告当地政府的事，陆康说，中方认为企业通过合法方式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是完全正当的事，亦都完全可以理解。被问到中国政府会否和中国企业一起采取这一类诉讼行为，陆康说，到目前为止他没有掌握这方面的情况。陆康又说，华为是就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是否符合宪法提出诉讼。关于这项法案，实际上中国政府亦都就其中涉华的消极内容向美国政府和美国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表明中方的反对立场。天气方面，是多云有骤雨，听日骤雨减少，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6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晚间风势渐转增强。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和有雷暴，下周初天气清凉，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79点，跌咗258点，总成交额108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6点，升咗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8点，跌咗2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5.2跌咗6.8，中国平安83.35跌咗1.15，吉利汽车14.6跌咗1.22，建设银行7.08跌咗4仙，华夏沪深345.15跌咗7毫，安石 A50 14.2跌咗3.6，中国人寿21.4跌咗9.5，友邦保险76.6跌咗1元。香港交易所271.6跌咗7元，汇丰控股64.85升咗1.5，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11.74， 瑞士法郎 1.005， 澳元 0.704， 加元 1.344， 新西兰元 0.678，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17， 欧元对美元 1.131。 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6点，跌咗140点。港金现价报12,020蚊，跌咗5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4美元，卖出1,285.72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单意外先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对开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龙尾排到中山纪念公园。咁就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对开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交通挤塞，龙尾排到中山纪念公园。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去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现在香港仔隧道不行快慢线都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现在湾仔北的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较早前中环湾仔绕道去湾仔北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了。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富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更进发翻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有紧急维修工程，而家慢线受阻，龙尾去到富山道桥底。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报督站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O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为促进动物健康同福利，经修订的动物售卖规例已经实施，规定没有渔农自然护理处的牌照或许可证，出售任何狗只都是犯法的。就算出售的狗只是私人宠物，都要先拿到批准，最高罚款已提高到10万元，卖给未满16岁人士都是不得的。想知多啲，请浏览 pets.gov.hk 或致电1823查询。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香港身份证由2003年开始以智能卡形式签发，为咗配合新一代智能身份证系统推出，新智能身份证已经喺2018年11月26日推出，并且逐渐取代旧有嘅智能身份证。新智能身份证唔单止更耐用，而且具备更强嘅防伪特征。佢嘅晶片以及保障个人资料嘅技术仲有所提升添。例如，随住唔同嘅观看角度，图像会有颜色嘅改变，并且显示波浪以及立体效果。而手指触摸卡面嘅浮雕特征会有凸起嘅感觉。除此之外，新智能身份证嘅背面新增以紫外光照射下先至可以睇到嘅香港烟花夜景，以及主要建筑物嘅彩色图案。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60秒。 好啦，之前咧半个小时咧就有啊万能中咧，就用佢好深情嘅方式咧去演绎咗三首咧，就系好。即系腰心腰肺啊，伤春悲秋啊，而且有 flow 噶， 但系咪仲有啊？佢唔止啊，佢仲系教大家跟住落嚟要点做， 开开心心啊嘛， 系啊，钟老师啊，真系 系喂，而家你会唔会都攞嗰啲歌嚟听下，即系品一品？ 诶，有噶，我系揸车嘅时候听，主要系即系录咗好多嗰个年代嘅歌啊，好多嘅，好多只碟嘅。 但系咁，你有冇需要再用呢啲歌嚟治愈你自己咧？而家你试下， 已经去到另一个境界啦， 都冇失过恋，使乜？ 至於 創演啦、啊哎。好啦，到我啦，嘛，今日即係我哋秉承翻咧，我哋腰心腰肺星期四嘅宗旨啦。咁今日咧，阿鐘仔哥嚟到咧，我即刻要打翻開啲歌詞出嚟攆下先。係、哎呀！呢、這個影印版冇添，好多我記得少少啫。 係咩歌？我話你聽。 係呢首歌咧，就其實咧，即係本來我俾阿鐘哥嗰、那個即係、今日嘅題目就係、咧，即、係一首令到你真係會聽到喊啊、令到你真係好傷春悲秋嘅一首歌。咁、 但係點知阿鐘仔 off topic 啊？ 唔係，佢都係 歌都聽到喊㗎。係 係係， 感觸嘅時候你會，冇咧就冇啦。 係啦，咁我咧就都好似阿鐘哥咁樣咧，我就比較中意攆歌詞嘅。咁啊，唔知細細個可能都已經有一鋪咁嘅人。咁我咧就會多埋個畫面嘅。譬如咧，以下來呢首歌咧，我就覺得哇，我一聽呢句歌詞咧。有其中一句歌词好好，佢就叫做咧，我在街角竭力叫尽每一声、哦，唯盼望能记住那温馨笑声。咁我就有个画面喺度、一个男人咧喺个街嗰度咧，好声嘶力竭咁样去嗌啊，即系可唔可以翻翻转头啊？可唔可以嗰件事唔好变啊？咁嗰、那个嗰种感觉咧，喺我细细个听呢首歌就已经好浓烈啦。嗰阵时候可能我系讲紧系即系八六年九岁嘅啫，但已经。这个画面到而家咧，我都仲系非常之强烈噶。 月儿朦胧暗昏，仿似灯，浪涛拍岸湿我身，独行堤岸每一晚，冷风侵。酸酸心悲凄怨句无奈见你不易，心酸酸心悲凄醉眼呆望结语影一对，我在街角竭力叫尽每一声，唯盼望能记住那温馨笑声，心酸酸心悲凄爱已无望，我叹孤寂，心酸酸心悲凄你我缘尽没法再相对，我在街角竭力叫尽每一声，长忆记梦魂中偶遇你， 虽然咧当时我只系得十岁左右啊，咁但系咧已经有少少情窦初开，正如啊钟哥头先所讲，哪个少男不风流啊？唔系哪个少男不咩话？ 哪个少男不多情？ 哎呀，我讲风流添，唔好意思、啊。 你只不过系咧，即系当时啲年青人都会系啊呢、這个为赋新诗强说愁嘅啫。 但系佢真系风流啊！ 哦。 其实听翻呢啲旧歌咧，我觉得好得意嘅，即系呢啲伤感嘅情歌咧。嗱，曾几何时咧，我哋可能俾佢邀过啦。咁好似头先阿钟仔所讲咧，即系啊，你咁多年之后听翻咧。你好似咧，将你心入边嘅某一格嘅砌图咧，攞翻出嚟，慢慢砌下砌下，就砌翻一幅图画出嚟噶啦。就好似我哋织冷衫一样啊，一针一针一针咁样织，慢慢就会编织翻当年嘅一幅哀怨嘅图画出嚟。你笑咩嘢啫？我次次搞紧感性嘅，哎呀，仲整我啲嘢添。次次我搞紧感性嗰阵，梁伟勤就喺度扫我个墙，唉。冇嘢好讲啦，听歌吧啦。 忙于编织旧记忆碎，编织使成为故事，留于心中，念记于心。献出欢欣，我手里念记着你，愿能替你亲手抹去这泪水，追上往日，翻开记忆，只因我在怀念你。想起当日的你，每个过去未忘记，此刻不在一起，偷偷心底泪水，算了我面对，算了我面对，心碎，忙于编织旧记忆碎，编织失去的你。记着你，愿能替你亲手抹去这泪水，追上往日，翻开记忆，只因我在怀念你。日的你，每个过去未忘记，此刻不在一起，偷偷心底泪水，算了我面对，算了我面对，永远地心碎，忙于编织旧记忆碎，编织失去的你， 真系写得好好，一路编织就唔系一件嘅毛衣，然后咧又系将嗰啲旧嘅记忆啊，嗰啲思绪咧，编织一个失去咗嘅你啊。今日我嘅两首准备分别有 今日都唔系两首准备。 对唔住，我嘅腰心腰肺星期四整咗两首校长嘅金曲，分别有《情不变》同埋《偏执》。多谢各位。 到我啦，吓、啊， 佢用呢啲咁嘅声咧，我。 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当然啦，我哋伤春悲秋星期四或者系叫做 Fairy Sex Song This Thursday， 都系一样，都系播一啲感性伤感嘅歌。但系我发觉我眼前嘅两位男士都忘记咗一样嘢，钟仔，我哋唔可以怪佢，因为 Bing 嘅时候可能 B 漏咗，但系刘伟恒真系不能原谅。 咩事呢？ 点解咁讲啊？在伤春悲秋底下，其实每一次我们都会问大家，今日你那个是什么题？你竟然是无题。我今日这个题。 我的题不是谭咏麟？你不是不知道吗？ 我今天这 个题。我还要讲、 啊、有题的原来。 嚟， 其实好简单嘅就钟仔哥，你只是说是人唱就已经是一个题目嚟噶啦。 今日我的题是合唱，嚟啦。 哎呀，呢首我好中意呢首。 其实讲到一啲伤春悲秋嘅时间，呢一个季节，呢一个节日，又何尝唔系伤春悲秋咧？有好多嘅人，有好多嘅小伙子，甚至系成年人，都敌不过。 你讲早两日惊蛰啊？ 喺圣诞嘅时候系一个好开心嘅时间，但系与此同时。圣诞的时间亦都可以说是一个分手的旺季。 还有风声，还有钟声，那已是那更不应，还有歌声，就似是为往事来做证。伤透，我说过一分手，情意尽变旧。谁知高涨热情，仍旧拍击我心头，尽力避免到最后还。 由于钟仔开了个头，无论如何我都要抛一抛书包。谁知高涨热情仍旧拍击我心头， 多少往日愁反复心中头，我往那一方走，仍拖在背后。从今知道热情原是没法算因由，就是害怕再接受。 忘了当天，还有今天，又接近你身边。我不知还有几天，若有缘，愿这份情未变。 不知大家认不认同以下我讲的这句说话呢？一个热情的人，通常很多时在感情路上都是较为颠簸和崎岖。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啊？ 你说你啊。 是。咪先，有冇咁嘅同感先？ 有，梗系有啦。 热情嘅人容易将佢哋嘅感情发放，通常收翻埋嚟嘅，好多时都系惨嘢嚟嘅。啱啱咧？ 希望佢唔系易放难收啦。 系啊，希望佢唔系覆水难收啦。 有阵时就正正系因为我哋嘅无限热情，令到有啲嘢已经过去咗噶啦，但系我哋都仍然继续坚持。 大地静下了，任我躺卧，然而他似白雪不断融掉，留下我没法一世抱着过，还有一刹笑着过，凭这感觉爱下个，难道我会愉快得多？静下了，没法安坐，尤其他趁白雪挡住眉目会避我，轮廓一再震撼我，情绪一再跃动过，时间不会算白过，长夜再冷亦有心火，如何可凭回忆制造这稚气的笑话，如何可以不爱他？命运种下什么偏差？用最多的心血换最深的直线，从此再遇上火花，也会擦亮这个伤疤。 每个人在他的 喂，个节目都差不多完噶啦，不如算啦。 我有嘢，咪有老师喺度嘛。每个人在他的感情路上，特别是那一些充满着热情的人，其实都成日撞板。撞板的话可以怎样？就要找一个老师出来教我如何不爱他。 哇，好犀利，好 犀利。 哇，我想问你呢， 真是哪个少女不怀春，真的。 即是啦，即是会不会啲听众听完之后对你把声呢好有期望，好有幻想。 是啊，所以咪调去禮拜段时间囉。是啊，把声禮拜段时间囉。 其实呢亦都有听众曾经讲过。 有时候。 好顶唔顺你把声。 是啊。 咁我諗住还原到禮拜段啦。咁呢几个礼拜我咪继续囉。 俾个环节你啊，我諗到个名好正。 叫咩？ 叫音乐情人。 甜淡的音乐情人。 喂，多谢啊钟Sir。 咁讲。 係 呀。真係。 密啲 call 我啦。 我哋会人口放假㗎。 放心。 唔係，我又走去读读魔㗎啦。 你咪先，你读读魔完之前呢，等我先啦，我讲埋两首歌名㗎啦。俾个机会啊大家。係王杰林忆莲嘅还有同埋。许志安、叶德娴的教我如何不爱他，再拜多一次拜啦！ 好啦，拜拜。